Okay, at some point in time, we must identify first what we heard and also present to you one of our guests who is involved. Oh!

人走。 是喊着要问来带太阳母 不是人的人是人的 寻找新鲜刺激寻找一晚的爱抱当我千年归家而没留下来伴着你护全因心中已知无根的一晚不会解闷 潮流起 多花款随便偷欢 潮流起 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在某天已拒绝再闷、yeah.我不再需要天天辛苦 或者是对的或者是错的 曾经喜欢被捧如今很需要真有伴知你不满多好仍未能放陪伴着你 就是令自己仍然难抑 明知假使放肤明朝一醒我心更苦闷 潮流起 多花款随便偷欢 潮流起 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 倦也闷 在某天已拒绝再闷 潮流起 多花款随便偷欢 潮流起 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 倦也闷 在某天已拒绝再闷随便偷欢 潮流起 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 倦也闷 在某天已拒绝再闷 潮流起 多花款随便偷欢 潮流起 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 倦也闷 在某天已拒绝再闷 Oh baby 多花款随便偷欢 Oh baby 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 倦也闷 在某天已拒绝再闷、 将忧心海底

恋我心幽静，痴心被轻痛，怎知转眼变做冰封，被你甜言的嘴唇撩起心内蜜桃，偷偷中恋我心幽静，甘心被操纵，痴心因你难自控。无声叶水飘送漆黑晚风里，陪我扮作洒脱暗盖唏嘘，能否自你转身去后场黑暗，而不想你望太真，像个女人啊，言我如同空心人，无心的心，无言的斗争，是我不留神，痴心被牵引，偷偷想你爱在等。 有人话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呃人嘅我就话系未尝酒醉而清醒，未曾深爱而无情。 无声叶水飘送漆黑晚风里，陪我扮作洒脱暗盖唏嘘，能否自你转身去后场黑暗，而不想你望太真，像个女人啊，言我如同空心人，无心的心，无言的斗争，是我不留神，痴心被牵引，偷偷想你爱在等，是我不留神，痴心被牵引，偷偷想你爱在等。 闹市停留，留下雨和愁，人路过只有我静候，提着伞停留，无力再抬头，全为了心爱已被偷。人和车的四周，无言的我在走，逃避看沿路爱侣细语不休，长路里途人沉默里回头，如再说真爱已落后，长夜里寻求寻觅那同谋，陪着你将我爱盗走。人和车的四周，无言地继续走，沿路里难遇上你叫我担忧，但愿发现

丝丝点点计算，偏偏相差太远，兜兜转转，化作段段尘缘，纷纷扰扰作假，春宵暖暖变卦，真真假假，是非欢欣与时差，听遍那渺渺世间轻飘送。独木乱衣鬓，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尘，心愿内旧梦复谋尘，一心把生关死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丝丝点点计算，偏偏相差太远，兜兜转转化作段段尘缘，纷纷扰扰作假，春宵暖暖变卦，真真假假，花色向街看花，丝丝点点计算，偏偏相差太远，兜兜转转化作段段尘缘，纷纷扰扰作假，春宵暖暖变卦，真真假假，花色向街看花，丝丝点点计算， 像那酒般浓，星与月到此刻不知踪，原来同学我午夜沉梦，相枕于痴际无色百万重，缘何别了竟相逢，可笑聚散此生千岁月如一梦，仿佛水泪飘过眼中，路遥万里风雨内同能与共，纵一生一世问谁有倦容，甜言蜜语酒般浓，求红日会继续沉梦，不晓将今晚倦了月儿送。千岁月如一梦，仿佛水泪飘过眼中，路遥万里风雨内同能与共，纵一生一世问谁有倦容，甜言

时候，在这小小地球，缘分到底难猜透，原来但愿你能伴我便足够，共你这么自由，甜蜜笑声常拥有，哪管天光天黑仍紧握你手，情愿在驱使你突然飘至， 都见面，但转眼间我哋要分开。我咩都唔想讲，只系想你再食多我一次。生命系短暂，将来我哋点知道几时见面？喺呢一刹那，我只系想同你再拥抱多一阵，然后 kiss me and say goodbye。 再度跟你话离别，无尽细雨泪如幻现，快乐感觉没法淡忘。你话要说不忍要说，无穷爱意因你起。我愿将心交给你，不愿对着暗里睡。亲一亲我，转身去。无尽岁月风里吹，那至一天。我再聚，愿这今夜永停留，留在我心深处。从谈笑语，心更悲，痛在心坎里。我当珍惜再会时，再亲一亲，转身去。无尽岁月风里吹，那至一天可再聚。 Yes. We're listening to Libre at the Jazz Festival. Where was this, Andy? First of all, good afternoon, Andy. Good afternoon, Nando. Uh-huh. And Nancy. This was at the Atlanta Jazz Festival of last year. Cachao played with you here? Yeah, Cachao was a guest soloist with us. I don't know, it was a kind of one of these once-in-a-lifetime events, you know, uh-huh. that the two basses, we had the two basses play. Uh-huh. And, it was just one of those great moments. The Cachao concert, I was hired by the... We'll be right back.